群里面大家好啊，武兵那个讲座我终于听完了，好像是96分钟吧啊。那个讲的当然非常好了啊，就是前面就是像有点像汤增博引吧，就是有点一个大的世界模型吧，就是很开阔思路了哈。就是说总体上跟我的这个分析啊判断啊整个思维框架吧都很契合哈，我是比较赞同的啊，感觉也很启发我吧哈。然后呢他就前几天吧就要求我就是点评一下或者补充一下了啊，我那个也没有做很好的案头工作啊，就将就着讲两句吧，大家有说的不足的啊或者错误的啊大家也多批评指正。我先就是说对武兵说的两点吧提出一些异议，比方说他说的那个欧洲那个比方说普法战争啊，普鲁士把法国打败了以后，普鲁士就是他们都没有要土地什么的或者没有过分的土地的要求吧，我觉得吧这个吧倒不是说普鲁士他们不想要啊，我感觉这个肯定与这个英国的这个大陆啊平衡政策它与这个东西有关系，就是说如果就像拿破仑当年一样，拿破仑要独霸欧洲嘛啊，结果就是激起了这个尤其是英国的这个对抗是吧，后来也包括俄国啊，如果俄国他要吞并了法国的话，那他在欧洲又宿敌了，尤其是跟英国宿敌了啊，甚至包括俄国什么的，他不利于这个欧洲的这个势力的平衡。那所以我认为吧，就是他们并不是不想要土地，而是他这个时机吧，或者说他这个形势不允许他这样啊，尤其是德国吧，他也是一个四战之地啊，他处境不太妙啊，就是这是我的一个补充吧。然后我们又说朝鲜吧是个面子工程，他的战略地位国防地位比较就是很比较小吧，但是在历史上还真不是这样啊，在历史上那时候你比方说为什么就是三次征高丽吧，隋炀帝还要真是叫倾国之力啊，他三次包括唐朝是吧，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他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为什么他害怕啥，首先他就害怕当中原出现变乱的时候啊，高句丽他像满清入关一样，你知道吧，他就害怕，就是说中原王朝他需要他也出于一种叫什么呢，叫地缘政治的考虑吧，他需要他在周边消除这些危险啊，尤其是高句丽你居然不臣服我，是不是啊，他明显的有一种扩张欲啊，有一种对抗欲是吧，那中原王朝绝对饶不了他是吧，这个东西就是不惜血本也要干掉他啊，后来吧总算是从隋炀帝到李世民的时候大概打了五十多年啊，算是前前后后进行了有五六仗吧啊，包括李世民都亲征了，李世民那时候都亲征了啊，李世民晚年啊，最后终于把他给削平了。然后吧我这个因为怕讯息乱吧，然后我再提出你们说他说中国应该就是在甲午战争之前吧，中国应该联俄吧，我感觉吧俄国他就是没有积极的或者强烈的介入，他跟他讲坐山观虎斗有关系，并不是就是说中国啊不想联合他啊，其实可能我估计应该是俄国的他这个想坐山观虎斗，想坐收渔翁之利，他有这种心思，我觉得他肯定是有这种心思。然后吧然后我们再追溯一下历史，就是说你看在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个地理位置啊真是非常特殊非常重要啊，而且他就是这种身份上的尴尬，或者说一种身份的一种特殊性吧，这种处境的这种艰难，比如说历史上他处于辽国和北宋之间那时候他又何去何从也不容易啊，然后历史上在元朝北元和明朝之间他又进行了艰难的抉择 啊，然后到了后来又是明清之间啊，就是皇太极那时代，他又要进行一个艰难的抉择啊。到了近代之后啊，又在日本、中国甚至俄国之间，他又在进行艰难的抉择，是吧？就是说乃至到现在，甚至啊，当然了，就是说他的位置确实很重要，也很特殊。啊，刚才强调了，他的位置确实是非常重要，非常特殊。然后吧，朝鲜他这个就是一个农业国啊，就是昨天吧，哈、啊，我讲那个华夏边缘与历史记忆啊，族群认同那个东西里边，我也说了哈，我说朝鲜它是一个农业国嘛，啊，它跟中原王朝的这个关系呢特别的特殊啊，在。中原王朝的势力和文化强盛的时候，迫使朝鲜来认同、来接受他这个藩属地位的时候，他们朝鲜人可能就会主动啊，非常主动，甚至或者被动啊，当然有可能就是非常主动了，认为那个姬子哈、啊、就是他们的祖先啊。但是当他们的独立意识特别强的时候啊，就认为啊自己另有一个祖先啊啊，他们这个。族群认同啊，它就发生变化了啊。然后我就再说吧，啊，说日本啊，它觊觎啊朝鲜，它是出于什么目的呢？哈，其实吧，它有国防安全的考虑啊，但是它也有商业利益的考虑。那时候我讲那个中日全面战争可以爆发里边也提到了，它有商业利益啊。然后还有一种东西，就是说也算是国防安全吧，就是。整个世界大环境啊，就是帝国主义崛起的那个时代啊，日本它有一种忧患感，它不进则退的这种忧患感啊，包括俄国说中那个西伯利亚大铁路啊什么的那个哈，就是说包括日本它自身哈、啊，它在1880年代吧，就是说它的这个有一些变化，它有一些自信心爆棚，然后它有一些啊思想啊它的这个转化。从以那个谁为代表吧，就是那个福泽谕吉吧，你看福泽谕吉的思想就出现了变化了，向富国强兵转化了啊。然后在日本后来他的这个国策啊，他的这个国策上面也有转化啊，武斌也提到了啊，他说比方说1890年三线有朋一个演说啊，就是说什么主权线呀，然后还有那个利益线啊什么的。这个利益线吧，可能就是说，就是已经，到达朝鲜半岛了，哈。然后吧，啊，就是那时候啊，增加军备吧，啊，日本呢，它这个国家开始形成一种扩张型、外向型的一种风格啊，和它的这个趋向。然后吧，就是日本当时吧，它这个真是蒸蒸日上，是吧？它真是蒸蒸日上。然后大清吧，虽然也搞了洋务运动，但是实际上就是说。体制没有触动吧，就是说这个国力吧，啊，其实也没有多大的提升，尤其是说政治腐败吧，民生困难吧，这个武斌也说了，那么我也强调一下，比方说一个丁戊饥荒，就是1876年到1879年，华北的大饥荒，还有当时饿死的人差不多就一两千万啊，非常严重，就是说你看这也是大清一个社会弊病啊，包括他的一个国家危机的一个。表现吧，哈，饿死那么多人，然后吧，就是我说吧，日本啊，他即使在1894年啊不与中国开战啊，但他的力量还会的持续的增强啊。他你看，就是说那个大清啊，他的力量没有什么增长啊，那么就是说他对大清啊，实际上在这个实力上越来越形成一种碾压啊。那么我觉得他对大清的这种压迫应该还会。继续增加啊，当然这是一个什么了？这是一个后话了。当然这，就是说，这个武兵说这个甲午战争有可能避免吧？比如说我们假如说甲午战争有可能在1894年啊，就是日清战争有可能避免啊，甚至来说，日俄战争吧，似乎也可以避免，对不对？啊，我们现在做这个复盘再推吧，啊，其实也是为了方便解剖历史啊，方便就是深化我们对历史啊对这些东西的认识啊，我就刚才说了嘛，就我们也说了，比方说日本的国力的增加，军事实力的增加啊， 大清自己是那个熊样。那么就是说有一个理性人假设，就大清假如非常理性啊，那肯定就不会打了，对吧？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大清他不理性啊，他就是一个蛮横的大国啊，一个封闭的大国，一个就是鱼肉的大国吧，狂妄自大，没有自知之明啊，愚昧啊，自大，然后没有清醒的认知能力啊，所以说啊，尤其是啊那些主战派，包括光绪，他的动机实际上也不单纯，就是说他们这些主战派其实也有私心嘛，他们也处于一种权力的斗争啊，一旦就是说战胜了之后，他也有投机的心理，战胜了之后啊，对于巩固他的权力啊是很好的，有一个权力的驱动力啊，然后又没有自知之明，尤其是这清流派啊，什么翁同龢啊，什么这些东西啊，他们都没有什么自知之明啊。当然我以前批评这个李鸿章啊，李鸿章虽然是洋务派啊，实权派啊，那个也是比较稳健的人物，但是他的这个见识啊，比翁同龢他和咱们也高不了多少，然后在对日战争方面他准备的也不足，包括他整个训练北洋军北洋水师方面问题也都很多。当然了，翁同龢他们啊，包括大清啊，他的问题也很多，包括那个军费啊给的少，各层又扣的多什么的，然后导致这个就是1890年以后吧，那几年都没添什么新的军舰呀 啊。但是呢，就是说李鸿章嘛，他自己当然有整个国家体制吧，他也不好。他上回说的那个什么鱼雷艇虽然也有啊，对不对？但是呢，一开战就是不是跑了就是亡了，也没起什么实际作用啊，对吧？这个东西就是说哈、啊，也就是说一个制度原因嘛，体制原因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弊病哈，就是李鸿章啊什么的也都不好解决，但是李鸿章也应该说在用人方面，按理说他也应该再高明一点哈，包括在积极备战方面哈，他也应该做得非常好，但是他做的也都很差哈。然后吧，就是因为那个大清嘛没有自知之明，实际上英国是想调停的，英国他可能就是不愿意看到远东啊，就是说这个平衡被打破吧啊，他当时啊，他虽然也遏制俄国吧，他可能也想不希望可能日本和中国这样的两败俱伤吧啊，可能也有这样的心理，他是想出来调停的啊，但是被大清拒绝了啊。我说大清他就是没有自知之明啊，但是我们假设来说啊，光绪帝啊接受了这个主和派的这个意见，是吧，突然就是睡醒了，可能就是正常一点了，稍微正常一点了，认清楚自己的处境了。那么如果要是弹劾的话，他是大清会接受什么条件啊？我觉得吧，可能他有可能就是说应该说放弃朝鲜吧，我觉得有可能啊，甚至放弃很多很多的利益啊。然后嘛，我说吧，就是说日本他如果控制了朝鲜以后，他会在朝鲜推行宪政改革吧啊，这样的话大清啊，就是说啊，对他大清的这个制度他也有一种冲击吧啊。我觉得就是说这方面大清可能啊也很难容忍啊，就是说不单是国防安全了，事实上对他的这个制度都构成威胁了哈、啊，构成一种很紧张的一种啊关系啊。反正嘛，就是日本嘛，对于朝鲜吧，他有一些势在必得啊，就是说他没有矛盾他也会制造矛盾啊，这个应该就是说甲午战争爆发的一个主要的推动力，就是日本国策的这个变化啊，包括他实力的增长啊，他就是要控制朝鲜啊，最起码要基本控制啊。然后吧，就是包括就是台湾吧，我这样说嘛，他在陆地上他要遏制俄国啊，他不安全，他在海上实际上他想控制台湾啊，就是要尤其是就是说要遏制英国法国甚至美国吧，当然美国当时还没有过来，美国是1898年跟西班牙战争嘛，后来占领菲律宾。所以我觉得吧，怎么说呢，就是说就是甲午战争嘛，或者说自清战争，如果在1894年没有爆发的话，然后那个就是大清嘛比较清醒 然后就是把朝鲜基本让出来了，但是日本的野心他不会遏制的，他可能进一步的想要台湾啊，这样的话可能还会进行战争啊。然后我就说吧，除非就是还大清上下，尤其皇帝啊统治阶级他们就是痛定思痛又比较清醒啊，才有可能就是说发奋图强呀什么的啊，不是说不见棺材不掉泪，然后被人一打的不行了，然后那时候才想着哎要改革什么的哈。然后还有比如说大清示弱啊，像日本哈，他可能也容易引起一些连锁反应吧啊。比方说像甲午战争吧，还后来引发了什么瓜分狂潮吧。但他如果当时像日本示弱，可能吧也有一些消极影响啊。但是当时吧，比如说保留了这个北洋水师吧，我觉得倒是也行啊。他威慑力，战略威慑力应该也很强啊。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了。那我再补充点史料吧。比方说朝鲜吧，以前他都是国王。他是什么时候称帝的呢？是1897年10月朝鲜国王高宗将国号改为大韩，继位称皇帝。注意这时候连国家的名都改了啊，他以前都是朝鲜，但这时候称为大韩而且也不是国王了，是皇帝了就相当于跟大清平起平坐了。然后呢，到1910年8月29日，日本合并了韩国，迫使韩国皇帝退位并公告称被合并的旧韩国为朝鲜。实际上就是这个韩国吧，它又存在了13年。但是后来吧，就是战后吧又出现了一个韩国就是现在的这个韩国然后吧就是大韩民国吧1848年开始正式建国当然这里我再强调，就是说朝鲜半岛吧对大清它是确实是有国防安全上的顾虑的如果以当然那个我不是说比如说要进攻大清他可以从大沽口海路但是就是说这种方式和那种什么蚕食，像俄国那种蚕食形式，可能大清非常害怕这种东西。比方说尤其是朝鲜半岛它靠近所谓的龙兴之地，那就是什么盛京辽宁那一带，他去也害怕这个东西，他怕自己的龙兴之地被占了，所以他更敏感尤其是被怕被蚕食，像后来俄国入侵那个东北一样，他最害怕的是这个所以说他为什么主战的决心那么强，如果是在南方他可能还真没这么大的决心好，我那个准备的也不充分，或者说今天因为刚才讲了一个多小时嘛，也头昏脑胀的可能思维也不清楚那就先补充到这里吧好，谢谢大家，谢谢武斌你那个讲的当然是很好了我可能还得再听一遍再消化消化因为信息量太大了。